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嘘，不要讲话。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我已经虚度了世界，它经过我疲倦，又像从未被爱过。 你怎么样，没事了吧？ 哦，没事，谢谢你啊。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虚度。满目的花草，生活应该像他们一样美好，一样无意义，像被虚度的电影。 哎，你知不知道楼下开家花店啊？ 那些绝望的爱和赴死，为我们带来短暂的沉默。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在接下来还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已经有一对听友在上午大概10点钟左右到民政局登记结婚，他们是谢军和严志强。他给我留言说呢，强哥当时单膝跪地的时候求婚，还问我愿意嫁给他吗，我说我愿意，结果没想到那个时候被一只大蚊子搞坏了气氛，强哥抱着我笑了好久，还说今天呢终于完成了结婚登记，我们两个开心果在登记处把那边的员工那边的朋友们都逗得前仰后合的，非常不正经地念了结婚宣言，还把日期念错了，当时所有人都笑得不行了，估计我们两个人可能是最为幽默的一对了。浪漫的祝福谁都想送给你们，我想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衷心的祝福，一份爱的祝福送给你们。12点12分，谢军严志强点播这首歌《今天你要嫁给我》，要在北京音乐广播在七夕节爱情专场送给你们。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Take it away。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在此刻突然爱上你，紧握手。 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是我的歌，七夕节特别活动，神秘好礼赠送幸运情侣。就在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他们的爱情纪念日。 主人好想你，你会在哪？ 在新浪微博或者一直播 APP 内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下午5:20，主持人思萌在视频中和你见面，现场送出七夕真爱大奖。 Easy Time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已经跟我提前预定好了今天要送出的这份七夕祝福。12:16，我要在节目当中念出他的留言。Easy Time 说想点播一首陈小春《相依为命》，要送给我的老婆菠菜，因为2004年的8月七夕节是我们相遇的日子，到今天呢，已经有14年了。今天是七夕节，我想通过节目告诉你。无论以后遇到多少困难，我都会一直牵着你的手，陪你一路走下去。12:17 Easy Time 相依为命。 旁人在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每日挽着同样 我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一年一度的七夕，你最想对爱人说什么？老狼曾经唱过，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 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 范晓萱唱过，爱你的生活不费力气， 要不要在一起。 邓丽君唱过，我将真心付给了你，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 王菲唱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 这么多人都曾经对爱情表达心声，那么你呢？这么多人对爱情表达心声，那么你呢？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七夕节爱情专场的直播当中，一起来写一首你最想送给爱人的音乐，还有一段你想送给他的很久都没有说出口的话。三木水12:22给我留言说，这是我第一次留言，我想在七夕节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先生。今年是我们结婚第六个年头了，交往第七个年头，不知道会不会有七年之痒。无论如何呢，我想之前的成长之路我们互相扶持着走过，那么之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功课，也要一路相伴走好。感谢我先生七年来对我脾气的包容，对我任性的理解，对我每一个决定的支持。我想点播一首梁静茹爱久见人心。生活纵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也会永远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同时呢，也要祝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看到生活当中的阳光和美好。三木水点播爱久见人心，在交往的第七年送给先生郭贵志。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存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央视天下有情人爱在七夕情满中国特别节目日前在西安昆明池完成录制，张可盈受邀与著名歌手扎西顿珠一起演绎开场秀。身着红裙洋装的她用甜美清澈空灵治愈的嗓音唱出今天你要嫁给我，似乎空气中都循环着爱情独白的甜蜜旋律。继电视剧《醉玲珑》主题曲《泪伤》之后，歌手信再推全新单曲《一眼一生》。今天恰逢七夕节，信亲自拍摄的 MV 正式在内地上架曝光，信更亲自在微博为有情人送上七夕祝福，都能遇到一眼一生的爱人。昨天歌手汪苏泷新歌《夏日风铃》全网上线，歌曲融合了懵懂、青涩、快乐、心动等多层音乐情绪，营造了轻松与浪漫的气氛。欢快的旋律配上青春的歌词，夏日风铃助力七夕情人节，带来这个夏末的专属甜蜜。最后来关注蒙古族歌手乌兰托雅日前推出新作《星空》，歌曲磅礴大气，深邃浪漫，像夏夜里的一股凉风。这也是乌兰托雅首次尝试轻摇滚风格，全新的曲风，全新的形象，为乐迷们带来很大惊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是8月17号，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农历的7月初7，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作为中华传统节日，从古到今呢，牛郎与织女的故事也是让七夕节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我相信今天在节目当中，虽然还剩下了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但是关于爱，我们想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一年一度的七夕，你最想对爱人说什么？老狼曾经唱过，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 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 范晓萱唱过，爱你的生活不费力气， 要不要在一起。 邓丽君唱过，我将真心付给了你，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 王菲唱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你。 这么多人都曾经对爱情表达心声，那么你呢？ 再也没能忘掉你。 此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直播，七夕爱情专场呢进入到了下半时段，也要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下一段你最想对爱人说的话，还有就是把一首歌要送给他。同时在今天下午5点20分，我们将会通过视频直播为一对幸运听友来度过一段浪漫的纪念日，欢迎你打开微博或者是下载一直播 APP 来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在今天2018年的8月17号下午5点20分，我们将会准时视频直播。 想知道是谁拿到了七夕大奖，隔空为心爱的人送出爱情的祝福吗？ 想知道八月十七号主持人思萌会带着您怎样对心爱的人表达浪漫吗？请关注每个工作日12点播出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共同见证七夕节从天而降的爱的惊喜。八月十七号就在今天出发喽！ 现在还没有出发啊，今天下午我再出发。今天我将乘坐凹凸租车提供的浪漫专属车辆玛莎拉蒂，为一对幸运听友送去惊喜。同时呢，我们还会赠送一份价值5000元的黄金饰品来送给你们。本次的活动大奖是由中国黄金真如金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晚星耳钉一对。中国黄金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要感谢中国私家车共享领导品牌凹凸租车为本次活动提供用车支持。接下来我们要换一段电乐，来在公众平台上为大家念一下此刻在七夕节想要送出的一些留言。堆聚莱西，他说在这么浪漫的日子，仿佛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热闹，但是呢，从年轻时的爱人携手走到老伴儿，不是也应该有一份平淡的浪漫吗？30年前走进大学校园的相遇相识，包括到20年前的托付相依，我们之间彼此不辜负，共同相伴来看尽细水长流。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李健的《但愿人长久》，想凑个热闹来听一首平静淡定的歌。恋君一生，他说我是百字情书获奖的顾书薇，今天是七夕节，想要点播一份祝福送给我和爱人，想点播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小齐任贤齐的歌，想对他说，认识你陪伴你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还有一位朋友呢，想要点播一首歌送给喜欢的女孩子陈雅欣，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工作顺利，也要在今天祝你七夕节快乐。今天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每次都会帮助我们再重新找回浪漫最初的那一份感动。这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今天要为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好多情侣非常深情地送出这首歌，陶喆爱很简单，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归去莱西你们二位，送给顾书薇你和你的爱人，同时还要送给这位喜欢陈雅欣的男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你能够陪他一起来看尽细水长流。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那个疯狂的是我，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无所谓。 来自陶喆，爱很简单，爱情很简单，它只需要一双眼睛和一颗关心你的心就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七夕爱情专场，用声音来为你点播一首歌。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雨香给我留言说呢，今天想点一首歌，想点播爱你，来为昨天晚上我的分裂症来道歉，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祝我们两个人七夕快乐。非常巧的是，今天的另外一位朋友 Daniel， 他也要给自己的小仙女冰冰点播一首同样的歌，爱你，希望就像歌词里面唱的那样，爱你爱你，陪你一段，一起度过美好的未来。我们来听听看。 主持人你好，我想就是在七夕节的时候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小仙女张冰冰，然后呢就是这首歌的名字也好，歌词也好，都是我想对她说的话。这首歌是林俊杰翻唱陈芳宇的爱你，我希望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就能像这首歌一样一直爱你爱你。 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微笑的真心总勾住我心，每一秒触吻我每一秒都想要吻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好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Oh, ooh, yeah.生气故意闹脾气，你的紧张在意让我觉得安心，从你每个角度我总看见自己，当你懂我坏，其实我本来就像你，味道还有你的怀里， 8月17号七夕节爱情专场在下半时段的有声来信环节，帕斯卡拉此刻想通过声音给自己的女朋友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心情，因为七夕来了，想跟女朋友就这么一直的走下去。 哎，主持人好，我这次打算在这个七夕节给我的女朋友点一首周杰伦的心情。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嘛，祝我们两个特别的感情特别甜蜜，希望她能够喜欢，谢谢大家。 一年一度的七夕，你最想对爱人说什么？老狼曾经唱过，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 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 范晓萱唱过，爱你的生活不费力气， 要不要在一起。 邓丽君唱过，我将真心付给了你，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 王菲唱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你一眼，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 这么多人都曾经对爱情表达心声，那么 再也没能忘掉你呢？ 今天一届有很多朋友在为爱情来表达心声，比如说阿姆斯特金，他说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想给老公点播一首《小花》，因为这首歌呢是他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听的。 我想点一首索洪磊的《小花》，这首歌我想送给我亲爱的老公，这个是他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就总在车上放这首歌，然后现在隔了很长时间了，我就突然特别想点这首歌送给他，一听到这首歌就能想起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点点滴滴，就会觉得特别开心。 孩子啊，你总想画出自己的窗，窗外有风有雨有花香，你看那花儿多芬芳。我像花乘风，我天边最远的风，我像花上雨，画天边最高的云。我像花上花，画天边最红的小花， 画那最红最艳的花儿。 伴随着这段吉他，我们的节目暂时要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今天七夕节爱情专场送祝福的环节还没有结束。今天下午5:20，我们将会通过视频直播为一对幸运听友度过一段浪漫的纪念日。欢迎你打开微博或者是下载一直播 APP，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在今天下午的5:20，我们将会准时进行视频直播。 你的故事我的歌，七夕节特别活动，神秘好礼赠送幸运情侣。就在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他们的爱情纪念日。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 在新浪微博或者一直播 APP 内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下午5:20，主持人思萌在视频中和你见面，现场送出七夕真爱大奖。 到时候呢，欢迎你在直播的屏幕上为他们送去爱心祝福。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下午的5:20我们视频中见咯。现在我要收拾一下，准备乘坐爱情专车去接我们今天的男主角。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待会儿再见。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思思在12:53点播的歌曲，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要把这首歌送给今天晚上7点到达北京的男朋友大张子，一想到你要来北京，感觉就已经开心的要跳起来了。 七夕节特别活动，神秘好礼赠送幸运情侣。就在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他们的爱情纪念日。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 在新浪微博或者一直播 APP 内搜索北京音乐广播，